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4.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第四册的第十二课，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50页。今天让我们来了解另外一位在欧洲历史上非常知名的人物，他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呢，是古代马其顿国王，在世界古代史上是著名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好，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主讲老师王璐老师。 大家好，我是环球雅思的王璐老师，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英语学习的经验。 其实在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了解了希腊神话，还有这个希腊的雅典卫城，使我们对欧洲这片土地呢又充满了向往， 还是非常神奇令人向往的一个地方。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在旅行的时候选择 Europe as your target place。 一个感悟历史、感受文明的地方。今天呢，我们来学习第十二课的第二个单元，我们来了解一下亚历山大大帝。那么在学习课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下有哪些词汇需要大家来掌握。第一个词，重要性 ，importance， importance。 那么这个单词在使用的过程中，它肯定是第一个做主语。那么什么东西的重要性就可以说 importance of something。 那么第二个，如果说什么东西是很重要的，可以用来替代 be important 这个词组，例如英语是很重要的， English is important， 也可以说 English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o us， 英语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的。第二个单词 make war on， 和某人开战。那么这个 make代表是与某人发生冲突和战争，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动词来替代它， declare， D-E-C-L-A-R-E， declare， 宣战， declare war on， 例如我们对敌人宣战， we declare war on our enemies， make war on， 向某人开战。另外一个词需要大家掌握的就是接管或者是接受， take over， take over。 那么这个单词在使用过程中，例如我们接管了这个城市， We take over the city 就可以了，表示把什么东西接受过来，一般是统治的一种权力的变更。 The next word is rumor. Rumor， 谣言。这个单词是非常时髦的一个词，一定要记住 rumor。 另外一种拼写可以把 U 去掉，美式拼写。那么它用起来的时候必须用固定词组 rumor has it that， 谣言说 rumor has it that。 例如谣言说这个明星已经结婚了， rumor has it that the star is married。 那么这个是大家在日常英语中可以使用到的一个词组，我们传的谣言是 rumor has it that。 The next word is gladly. Gladly， 高兴的，来自于形容词 glad， glad， gladly。 Yes， for example， we give the speech gladly， 我们高兴的发表了演说。Next one is be far from， be far from。 那么原来它代表的意思是远离，例如 my home is far from the city center， 我家离城市中心很远。Well, my hometown is far from Beijing. 我的家乡离北京很远。那么这个地方表达一种情绪上的感觉，例如我非常不满意，可以说 I am far from satisfaction. I am far from satisfaction. 非常的不满意 satisfaction 满意，这里是远离满意，代表你走的是另一个极端。Take by storm 猛攻 take by storm， 那么我们也可以说 attack somebody greatly， 全力攻打某处或某人 attack somebody greatly。 Next one capture， capture 俘虏或者是捕获，例如 we capture him， 我们抓住了他，这个现在可以说抓住了动物，例如 we capture the monkey， we capture the monkey。 The next one is inherit， inherit 那我们常说的继承当然是继承了一些遗产或者是财产，我们可以说 he inherited a large house， 那么就代表他是继承了一个大房子，那么他继承了很多钱，也可以说 he inherited a lot of money。 还有一个就是继承某人的特征， he inherited the features of his father， 代表他继承了父亲的一些长相特征或性格特征。 The next one is aim， aim。 那么周老师 what's your aim in life？ Have fun。 Mine is to be healthy。 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生活当中都有不同的目标，其实学习英文也是一样。 对， different people have different aims， 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单词来替代，叫 goal， G-O-A-L， 这个词是我们在使用高级英语的时候尽量要表达的一个词汇， goal 代表目标， aim， goal。 The next one is punish， punish， 它的名词是 punishment， punish， punishment。 例如惩罚孩子是非法的， it is illegal to punish children， it is illegal to punish children。 那你应该得到惩罚， you should get some punishment if you drive after drinking， 酒后驾车是应该受到惩罚的。 The next one is harm， harm代表损害，我们还有一个单词叫 impair， I-M-P-A-I-R， impair 损害。例如 if you are exposed to noise for a long time your hearing will be harmed， your hearing will be impaired， 如果长时间暴露在噪音下，你的听觉就会受到影响和损害。 好，单词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请大家看课文。 Alexander the Great， Although they had often made war on each other， Athens, Sparta and the other cities in the south of Greece still thought they were the only Greeks of any importance. But soon another state became the most powerful in Greece. Its people were the Macedonians, who lived in the north. They were rough, but they were very good at fightingThey conquered the rest of Greece. 那么从这一段落中可以看到马其顿王国的兴起。 Although they had often made war on each other, Athens, Sparta, and the other cities in the south of Greece still thought they were the only Greeks of any importance. 尽管雅典、斯巴达和其他的南部城邦之间经常出现一些战争，但是他们战争的目的都是想相互争夺在希腊的地位。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 They were the only Greeks of any importance， 认为自己是有重要地位的希腊人。 But soon another state became the most powerful in Greece， 那么很快另一个城邦成为希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代表了。Its people were the Macedonians who lived in the north. 那么他的民族就是居住在北部的马其顿民族。They were rough, but they were very good at fighting. 他们是比较粗野的。这个地方要注意 rough 代表不拘小节的。But they were very good at fighting. 但是非常善于战争。那我们就可以说特别的 aggressive, A-double-G,R-E-S-S-I-V-E， 那么总是想侵略别人，而且是好战的。 They conquered the rest of Greece， 他们征服了希腊其他的地方。要注意 conquered 代表征服，例如在世界历史上另外一位伟大的皇帝就是 Caesar， 叫凯撒，他的名言就是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我来了，我见了，我征服了。 亚历山大呢，他生于马其顿王国的派拉城，曾经师从于古希腊著名的学者亚里士多德，在他18岁的时候就随父出征，20岁就继承了王位。他足智多谋，在小的时候，亚里士多德就给予了他完整的口才和文学的训练，并且激发了他对科学、医学和哲学的兴趣。亚历山大童年早期就显示了在音乐和马术上的才华。据记载呢，公元前344年，12岁的亚历山大发现了一匹被他认为不能驯服的马，他只是柔和地对马说了几句话，便成功地驯服了那匹马。长大之后，他足智多谋，在担任马其顿国王的短短13年当中，以其雄才大略东征西讨，先是确立了在全希腊的统治地位，然后又灭亡了波斯帝国，在横跨欧亚的辽阔土地上建立起了一个西起希腊、马其顿，东到印度恒河流域，南临尼罗河第一瀑布，北至要沙水的以巴比伦为首都的庞大帝国，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同时呢，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经济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进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好，我们接下来有看下面一段。 The most famous Macedonian was Alexander the Great. He became king at the age of 20. When his father died, Alexander took over his powerful army. He led it to the far north and attacked the tribes that lived by the river Danube. While he was there, a rumor broke out in Greece that he had been killed. Gladly, the Greek cities got rid of the soldiers that Alexander's father had put there to keep them loyal. Alexander was far from dead. He stormed down from the north and attacked the city of Thebes. The people of Thebes refused to surrender. Alexander himself then led the attack and took the city by storm. 6,000 people in the city were killed and 30,000 captured. Alexander had all men, women, and children sold as slaves. The Athenians, when they heard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bes, very quickly surrendered. 那么在这段中，我们可以了解到一些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一些事迹。那么他是能征好战的。那么第一句话 The most famous Macedonian was Alexander the Great。 那么当然最著名的马其顿人就是亚历山大大帝。 He became king at the age of 20， 在20岁的时候就继承了王位， became king， 当上了国王。When his father died, Alexander took over his powerful army. 在他父亲去世之后，亚历山大就接管了他的庞大军队 ,powerful army. 那么接管是刚才学过的一个词组 ,take over. He led it to the far north and attacked the tribes that lived by the river Danube. 那么他把他的军队，这个地方的 it 代表全文的 powerful army,他把他的军队带到了北方 and attacked the tribes， 袭击了北方的一些部落。那么这些人是居住在什么地方呢？后面是定语从句 that lived by the river Danube， 居住在多瑙河附近的，那么也就是今天的德国。 While he was there, a rumor broke out in Greece that he had been killed。当他在那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的 there 代表 River Danube， 当他在多瑙河征战的时候， a rumor broke out， 那么谣言就爆发了，说 he had been killed， 他已经被杀死了。 Gladly, the Greek cities got rid of the soldiers that Alexander's father had put there to keep them loyal。 那么很高兴，这些希腊的城市除掉了亚历山大的父亲放在这个地方的，为了让他们表达忠诚而进行监管的一些士兵，那么把这些士兵got rid of， 除掉了。 Alexander was far from dead， 其实他并没有死。 He stormed down from the north and attacked the city of Thebes。 那么当然他立刻就从北部发起了猛攻， stormed down from the north and attacked the city of Thebes， 然后袭击了 底比斯城。The people of Thebes refuse to surrender. 那么底比斯的人是非常坚强的，他们拒绝投降。Surrender, 投降，我们也可以用 give in. Alexander himself then led the attack and took the city by storm. 那么亚历山大他自己亲自领兵，然后 took the city by storm, 猛攻这座城市。6,000 people in the city were killed and 30,000 captured. 那么在城市中有6000人被杀掉，3万人被俘虏。那么这个地方 captured 前面省略了一个 were, 两个共用一个 were killed 中的谓语动词，所以大家要注意这里的省略句型。Alexander had all men, women and children sold as slaves.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前文中我们学到了一个 have something done, 让某人做某事。那么现在他让人把这些男人、女人和孩子作为奴隶卖掉。这个地方要注意 have something done, 卖掉了这些人，然后作为奴隶卖掉的。The Athenians,When they heard what had happened to Thebes, very quickly surrendered. 那么雅典人在听到了底比斯发生的事情之后立刻就投降了。那么这个地方就起到了一个中国成语中的一个效果，杀鸡儆猴。 亚历山大呢，不仅接管了他父亲的军队，同时呢，他也继承了他父亲的勃勃野心。Alexander had not only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a powerful army, he also inherited an ambitious plan. His aim was to attack Persia and punish the king for the harm the Persians had done to Greece. He left Greece in 334 BC. 8 years later, he had defeated the king of Persia to become the great king himself. Soon afterwards,He caught a fever at Babylon and died. He was 32 years old. 那么大家也看到这个英雄是英年早逝。Alexander had not only inherited from his father a powerful army, he also inherited an ambitious plan. 这里边出现了一个 not only, also, 不仅而且他不仅继承了他父亲的庞大军队，还继承了他父亲的一个计划。 His aim was to attack Persia and punish the king for the harm the Persians had done to Greece. 他的目的是袭击波斯，惩罚波斯国王，为了惩罚以前波斯人对希腊人所做过的一切。那么这个地方要注意 for the harm the Persians had done to Greece， 在某人身上。那么我们可以看出来，实际上他的目的就是 revenge, R-E-V-E-N-G-E, 复仇。他的目的是惩罚波斯人以前对希腊人所做过的一切。He left Greece in 334 BC. 那么他是公元前334年离开了希腊，出征。Eight years later, 八年之后 ,he had defeated the king of Persia to become the great king himself.那么在八年之后，他打败了波斯之王，成为了伟大的国王。那么这个像中国的抗日战争一样 ,the war lasted 8 years, 那么比欧洲历史上的百年战争那么要少得多了，只花了八年的时间他就征服了波斯。Soon afterwards, he caught a fever at Babylon and died. He was 32 years old, 但是他没有抵抗住一场小小的发烧，那么在巴比伦他染病了，然后去世。他去世的时候只有32岁。 关于亚历山大大帝的死因呢，其实也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说法。其中一个说法呢，就是据说他被一只蚊子叮咬，然后呢传染了疟疾，就像我们课文当中所说的 caught a fever， 所以他发了高烧，那以至于呢一蹶不振。那关于这个人物呢，世上也有很多的评论，也有人认为这个因为亚历山大死的时候呢非常的年轻，而且他一直保持着不败的记录，所以人们做了许多的猜想，假如他活着的话会发生什么事。假如说他指挥军队入侵西地中海诸国，他也很可能会获得成功，那么西欧的全部历史就会迥然不同的。 亚历山大也是历史上最富有戏剧性的人物，他的经历和个性一直是他力量的源泉。他作为一名战士，智勇双全，作为将军，他无与伦比。在11年的奋战当中，他从未打过一次败仗。同时他又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所以是一位智慧非凡的人。他非常珍爱荷马史诗，他也认识到了非希腊人不一定是野蛮人，这确实表现了他远比当时的大多数希腊思想家更具有远见卓识。但是在其他方面呢，他却目光短浅，令人瞠目。虽然他多次在战争当中冒过生命危险，但是却没有安排接班人，这是他死后波斯帝国迅速瓦解的主要原因。一般认为亚历山大是一位颇受喜爱的人物，他对被击败的敌人经常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爱护和慰藉。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他又生性凶暴残忍，极端自私自利。据说有一次因酒后争端，他亲手杀死了他的亲密朋友、救命恩人克雷特斯。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呢，亚历山大征服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影响是使希腊和中东开化民族开始相互密切往来，因此极大地丰富了这两个民族的文化。在亚历山大在世期间及其死后不久，希腊文化迅速传入伊朗、叙利亚和埃及。亚历山大还是把希腊的影响波及以前从未到达的印度和中亚地区。但是文化的影响绝不是单向传播的，在希腊文化时代，东方思想特别是宗教思想就传入了希腊世界。就是这种希腊文化，主要是指具有希腊特征但是也深受东方影响的文化，最终对罗马产生了影响。亚历山大在其征战生涯期间建立了20多个城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埃及的亚历山大市，它很快便成为世界主要的城市之一，一个著名的学术和文化中心。那么王老师，谈到亚历山大大帝，您有没有想起其他的一些历史上的人物呢？ 在世界历史上，我们中国有一位大帝也是非常著名的，是唯一一位在英语中有英文称呼的大帝，就是库布里坎，叫忽必烈。据说当年忽必烈曾经打到过 Asia Minor， Asia Minor 代表是小亚细亚，那么征服了欧洲的一些小的一些地方，所以他在英文中是有称呼的。另外一个就叫 Caesar， 我们说的凯撒大帝，刚才介绍的 I came, I saw, I conquered， 也是非常一位雄韬伟略的大帝。第三位就是在英国历史上有一位叫 King Arthur， 那么很多听众肯定听过圆桌骑士，那么就是 King Arthur， 他为了不给自己的 Knights 这些骑士们排出位置，影响他们的心情，所以想到了一个 Knights of Round Table。 那么我们要介绍几个词，第一个 Knights K-N-I-G-H-T， 那么我们叫骑士。刚才说的 Kublai Khan 是两个单词，每个单词首字母要大写 K-U-B-L-I Kublai Khan K-H-A-N Kublai Khan忽必烈，下一个就是 Caesar C-A-E-S-A-R Caesar， 所以这三位是在世界历史上都比较著名的大帝。 世界历史的人物既创造了历史，同时也使自己成为了历史。希腊神话和欧洲历史似乎离我们很远，但是实际上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有很多朋友都有机会到欧洲去看一看，在去之前呢，做一些具体的工作还是相当有必要的。 对，那么首先我们复习一下在上次课中学到的一些关于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名称。第一个就是万神之父宙斯，英文 Zeus， Zeus。 那么他的妻子 Hera， 赫拉 Hera， Hera。 雅典娜神 Athena， Athena。 美神 Venus， Venus。 那么汉语叫维纳斯。那么很多听众有可能会很好奇，会说我在学习英文的过程中，或者听到除了美神叫 Venus， 还有一个叫 Aphrodite， 叫阿弗洛狄特，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名称，所以希腊和罗马的一些神话它是相通的，所以它既可以叫 Venus 也可以叫 Aphrodite。 还有很多的欧洲历史人物也希望大家能够熟记，我们来复习一下 King Arthur， King Arthur。 Julius Caesar， Julius Caesar， 凯撒大帝。